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马季作为一名中央广播说唱团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经常有机会走进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表演相声。那么当年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都喜欢听什么样的相声呢？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马季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相声的那些故事。马季走进中南海说相声是从195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每逢周三和周六，中南海都会为中央领导同志举行舞会，为的是让他们得到身心的休息。在舞会的间歇，一般还会伴有文艺演出，马季就经常跟随着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和郭全宝这四位老师一起去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演出。已故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就曾经回忆，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喜欢年轻的马季，所以演出的时候几位老师经常会让马季来逗哏。马季先生自己也对去中南海演出一直记忆犹新，而且当年马季还亲自为毛主席整理过相声的文本。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马季先生生前接受采访时是如何说的。 我年轻的时候赶上我们第一代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他们呢也喜欢相声这门艺术。我不敢说他们怎么研究这些东西，我记得我有一年通过我们广播局的保卫部门找到我们团长，就讲过让我们把一些相声资料献出来，说毛主席想翻一翻这些资料，但是有一条不再还回来。我说我愿意，我对我提供了不少。我当时想法，毛主席如果随便的说出几个字来，那就是相声的大福气，是不是？后来在毛主席的作品当中，毛主席著作当中有时候有跟我们相声相接近的，我也感觉到是不是跟这个有一点关系。你们说毛主席批评有一种人叫墙头草，其中也用了我们一个对联，头重脚轻根基浅，我们相声也有这种词儿。当然不是说毛主席抄我们的词儿啊，就是是不是有点影响，因为毛主席太爱相声了。据我知道，就是和毛主席身边的人跟我们讲过，我们说的一段相声装小嘴儿，毛主席听了不仅是一遍两遍，听了很多次。有时候我们不去演的时候，

知不觉走过多少年，欢笑和眼泪回忆充满了昨天。虽然一切都在改变，就算世界地转天旋，走过风和雨，我会在你身边，仿佛两情相悦，不用语言，兴高采烈体会美丽的初恋，仿佛历史重演，爬上秋千，不管天高地厚，还会再朝前。没找到感觉，勇往直前，海阔天空飞越幸福的边缘，只要找到感觉，机会就现，要约定不见不散，还赶得上时间。仿佛两情相悦，不用才烈体会美丽的初恋，仿佛历史重演，爬上秋千，不管天高地厚，还会再朝前。因为找到感觉，勇往直前，海阔天空飞越幸福的边缘，只要找到感觉，机会就见灿烂烟火在照耀新一年。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马季几十年的相声生涯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让他永远铭记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在那些年里还是个青年演员的马季有幸走进了中南海，为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表演相声。那么这个年轻人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各位领导对于马季又有着哪些期望和寄语呢？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就是马季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相声的故事。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外，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也是马季的相声听众，而且他们也都对马季进行过一番勉励。比方说有一次马季为朱德、刘少奇二位演出，表演完之后，两位领导人都对马季表演的相声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小小年纪能够有如此高的相声造诣和功底非常难得。而马季所表演的诸多相声作品都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有一次看到农村妇女们劳动的场面，就不由赞叹道，当时的场面就像马季表演相声当中的劳动号子一样美丽而动人。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季于世友表演的相声《劳动号子》。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我唱多少全行。